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It's nature, and like flowers growing in a bomb crater, from nothing arose, it grow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West Coast, not the one that everyone knows. We're sick of living in the shadows. We've one more chance before the light goes for summer of love. 老牌的摇滚乐队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 U2， 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今天阳光不错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听一听新歌吧。就刚刚这首歌，就是他们在今年的12月1号全新发布的一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Summer of Love。 U2 这一支老牌的摇滚乐队，来听新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听新歌就是打开全新的心情。就要下面这样一个团体吧，这个团体真的是像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哈，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就是 Little Mix， 他们现在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级的这样一个女团哈。之前发行的很多的专辑都取得非常棒的成绩，那前两天也是看到他们一个现场的演唱会，然后当时有这样一个舞美的表现，也是非常让人惊艳，而且非常的有气场和霸气。所以如果感兴趣，不妨找出来那一首 Power 的现场版本。那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 Little Mix， 但是是另外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呢也是一种美好的想法，叫做 No More Sad Songs。 Hey, your eyes wide shut. No more, no more. I keep trying, nothing's working. I still wanna know if you're alone. I keep trying to put this behind me. Now you're uncomfortable. harbor, hanging with your brother, wishing that I was your bridal, so I could be close to your lips again.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na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ain'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fighting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Oh,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Oh, I do. You like the Clean Bandit。 之前听到的那一个女生呢，就是 Julia Michaels， 这次是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前我们也说 Clean Bandit 最近一直在发这个新的歌曲，也是全新的专辑准备出现在我们眼前。在英国他们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今天来听的都是新歌，所以说打开我们的心情，迎接这个全新的节奏。 Clean Bandit 还是非常的这种有标志性的小提琴的声音在里面啊。继续来说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来自的是今年受邀登上维密舞台进行演出的Miguel， 他呢是在12月1号发行了全新的专辑，而这首歌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来听听这首来自 Miguel 的Pineapple Skies。 All the trees high enough, baby. Leave it so high your feet won't touch the ground. Would you look up, baby? There's pineapple purple skies. Promise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Promise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Try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well,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Someday we'll share our home. I found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in love, fighting against all odds. I know we'll be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I saw you in that dress, looking so beautiful, I don't deserve this.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No, no, no. Perfect Dread 就是来自天籁之声了 ，ED Sheeran 和 天后 Beyonce 两个人共同演绎刚刚这一首特别温馨又浪漫的歌曲。其实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当时听到 Ed Sheeran 自己唱那个版本好像会孤单一些哈。这次有了 Beyonce 的加持，真的是特别棒的一首新歌，推荐给大家。来临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算是提前呼应一下圣诞的这种气氛吧。这首歌来自一个流行小天后，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一个新人哈，经常会听到她的翻唱歌曲。 Hi, nice to meet you. 她就是 Jifla。那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她的歌曲，来听一听这次也是她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杀下了虔诚的心， 手摘下了。 这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叫做《伸手摘下了》，而这首歌呢，就是阿四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也是当时的音乐好朋友进行合作的一个现场。也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是新歌，看看这些新歌有没有大家喜欢的。窗外的天气真的非常不错，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室外多活动一下。下面来说一位不一样的歌手吧，因为之前我们对他的标签都是绵羊音、狮子座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啊，但之后呢，从我们去年开始说他和范晓萱进行合作之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而且包括他很多歌曲拿出来之后，发现非常耐听。他就是曾轶可，哎，这次又发新歌了，歌名非常的有意思，叫做《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所以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在犹豫是否要按下眼前的这样一个按钮，可能按下之后你就可以把一切关系再去重启，把它交给上帝和命运。而现在可以开始一个人的冒险，去到一些未知的角落，这样的想法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一首来自曾轶可的《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听一听歌里讲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如我回头， 如是我在不谈痛。 到这一种不一样的演绎。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我》，也是他的同名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确实是听到了郭顶的这样的味道，他是一手包办了词曲制作，而他和刘惜君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这次的合作，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好像是在异次元的空间当中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解读我们的人生。所以这首歌也就是刘惜君的新歌，叫做《如我》。今天是来听新歌的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下面来说是一首完全由数字组成的歌曲，因为歌名是这样的哈，叫做11887，这是一首关于别离的歌曲。很多的歌曲都会和别离有关系，而这首歌呢来自谢春花。他说这个歌名呢是在写完这首歌之后，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涵盖全文的词语，所以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叫做11887，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也只是一个代号而已。至于这个代号有什么含义，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来自谢春花这一首11887。 霞光，大海晨曦，你很细心，贴出我姓名，不小心吃上散伙饭，很难描述此刻心情。雨忽然下，直到天明，这么难过，怎么才行？你说我们既然欢喜的相遇，也要欢喜。送信，我说你要记住甜蜜的曾经，莫说前路太难行，今天明天像是最后一天，下次相见何时何季，今天明天不是最后一天，有你在心、哦、每天都崭新。沉默宠你的笑，楼半拍心跳，暗自身上失落扫兴，你的拥抱是蜜饯良药，不能每天都好心情，港口也会风平浪静，大雨之后更盼天晴，转过头身旁还是欢喜的相遇，也要欢喜的送行。我说你要记住甜蜜的曾经，莫说前路太难行。今天明天像是最后一天，下次相见何时何季？今天明天不是最后一天，有你在心。天都崭新， 送你。

远失去的爱能原谅我们。 这首歌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言不由衷》，也是她发行的一首新歌。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也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可以让所有的心痛都彻底的宣泄出来。这一首来自庾澄庆的《错到底》，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说爱不算数，可是痛却清清楚楚。不过痛谁在乎，像失去玩具的孩子都无助。像英雄走投无路，孤独又突兀，那么残酷。哦哦，把我的所有还你，真正的快乐。反正我不过是北京一只透明。这个错一开始就错，怕什么？ 北京时间。